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随着习近平主席此次访英行程的公布，石墨烯这一新鲜名词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英国的4天行程中，习主席将参观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所。石墨烯作为一种新材料，为何如此抢眼？又可能在哪些领域大展风采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石墨烯能否引发技术革命？ 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参观了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院。上午10点多，习近平乘车抵达研究院，在那里呢听取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教授介绍石墨烯的研究情况，并且参观了石墨烯产品展示和生产石墨烯的地下超静实验室。整个参观过程当中呢，习近平主席是肯定了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院在石墨烯领域的研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当然也指出啊，在当前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科技革命大背景下，这新材料产业呢必将成为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石和先导，对全球的经济、科技、环境等各个领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呢也是石墨资源大国，也是石墨烯研究和应用开发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也希望中英在石墨烯研究领域啊可以实现强强联合。其实早在之前公布习主席访英行程的时候啊，很多人都特别关注这一环节，就是我们的习主席会去参观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院。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新闻当中来关注一下里面的主角，石墨烯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为什么说在这种新材料研发的背景之下，它有可能会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水江兰水老师，欢迎您。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水教授呢曾经在美国凯斯西楚大学做了1年多的石墨烯和碳纳米管的应用研究哈，可以说对石墨烯也是非常熟悉和了解。今天要给我们的普通听众做一下科普，因为我今天在办公室说到石墨烯的时候，很多朋友并对这个词很陌生。现在咱们这个 CCTV 13啊新闻频道也在说中国石墨烯研究作为 最活跃国家之一也在报道这条消息，证明其实这条消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想首先请教一下水教授，到底什么是石墨烯，它是如何被发现的？ 石墨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单层石墨片，它是由碳原子组成的，只有一个碳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在这个二维材料上，是碳原子组成规则的六边形，宏观的看起来像是蜂巢的表面结构。 嗯。 它的发现其实也是很偶然、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曼切斯特大学的这两位物理学家海姆和诺沃肖洛夫，他们用胶带，普通的胶带，从石墨上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剥，把石墨剥成了石墨烯。 嗯。 因此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诺沃肖洛夫就是今天为习主席介绍的这个教授， 对 吧？ 对的，对的。 他是石墨烯的发现者之一。 对对。 而且因为石墨烯的发现，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是的。 那听起来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啊，就拿胶带一层一层从石墨上往下粘，就能获得这种材料，是吗？ 是的。本来这个其实石墨烯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可以见到，比如说我们的铅笔在纸上写字，其实你留下的就是一层一层的石墨烯，这些石墨烯组成了你的文字， 嗯， 只是你肉眼无法判断它是有多厚多薄。 嗯，你看石墨烯，这个石墨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两个字，这个烯呢就是一个火字边，一个希望的烯， 它是石墨，但是呢它的剥离成单层结构以后，它的原子结构有点像烯烃类的分子结构，所以就用烯烃类的命名方法把它命名为石墨烯。 嗯，也就是它的发现者这二位给它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现在呢逐渐被大家认识到，而且非常重视它。说了它是什么，又说到它是如何被发现的，那我们这么来说吧，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它备受关注？ 石墨烯有三个或四个优点， 嗯， 或者极大的优点，是为什么它会受到极大的关注。首先呢，它有极高的电子导电率。石墨烯作为一种电子器件材料，电子电导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导电性最好的金属是银， 嗯， 石墨烯的导电性比银还要高。不是高出特别多，但是普通的碳材料跟金属相比导电率要低得很多，但石墨烯已经接近了已经超过了金属，而且超过了最好的金属， 它 这就非常稀奇了。 它作为一种碳材料，比这个导电性好的金属 还要好。对，它的电导率比普通的硅材料，就是电子器件中的硅材料，要高出100倍以上。 嗯，这是指电导率。 对，电导率就是电子和载流，统一称为载流子，就是传导电荷的，材料，在这个石墨烯或硅材料中的转移速率、导热率也非常高，在石墨烯被发现之前，自然界导热率最好的材料是金刚石，这么形容一下金刚石的导热率，你拿一个圆片的金刚石薄片，放在你手指头上，你可以把离你手指头有几厘米远的一块冰融化了，你可以把它切了。就是用你手指头上的热传导过去，这就金刚石的导热率非常惊奇，超过了一般金属，只是这种材料很稀少，所以普通人是没有机会接触的。但是石墨烯发现以后，石墨烯的导热率是金刚石的5倍，是世界上目前导热率最好的材料。 哎，这现在它已经达到好几个目前之最了。 对，已经2个了。 嗯， 还有第三个就是强度，它的强度，机械强度，在人们的理解里，这个材料应该很柔软、很薄，应该很容易破裂。 嗯，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石墨烯的机械强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强的材料，它是钢铁的200倍。形象的比喻一下，如果把石墨烯做成一个像保鲜膜一样厚度的材料，盖在一个杯子上。 嗯， 如果你拿一个削尖的铅笔去把它戳破，你需要一头大象的重量站在这个铅笔上才能把它戳破。 需要这么大的重量才能把它戳破。 对，它非常的轻，非常的强。 哦，你想啊，像保鲜膜一样这么薄的一层石墨烯的这个薄片，如果放在杯子上拿铅笔去扎它，需要一头大象的重量踩在上面才可以。 对，就是说我们普通人拿着笔是怎么扎都扎不破的。 嗯，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强度非常高，非常硬，是吧？ 对， 又是一个之最。 对，这个对它的应用就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地方我们需要它有高强度，比如说它是一种作为像科幻电影中我们做一条梯子升到月球上，就需要一个非常轻非常强的材料 钢铁肯定不行，以前想的是碳纳米管，现在其实用石墨烯非常好。 嗯，所以它是一个在我们这个科技电影中想幻想出来的这个场景，其实用它是可以实现的。 对的。 好，又是一个很大的特性。还有 一个特性就是透明。我们看到的石墨，包括我们的铅笔写的字，都是黑色的，不透明的。 嗯。 其实石墨烯把这个石墨剥成一片一片的石墨烯以后，它是完全透明的。它的透光率达到97%到98%，只有微量的光会被吸收掉，所以呢，它有很多在电子器件上有很多好的应用。一是它导电，而且透明，这就可以在触摸屏和感光元件上有很好的应用。 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石墨烯它为什么备受关注，是因为它很多的特性已经能够达到目前我们用的这些材料发挥它优势的这种所谓的之最的好多倍。比如说它有非常强的导电性能，而且呢它导热率也非常高，透光率也极高，还有呢它这个材料最硬，强度也非常的高，所以这样的一个材料呢也被大家去这个广泛的认识它的重要性，并且非常重视它。而且刚才石老师谈到了一个词，碳纳米管，就是现在这个碳纳米管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大量应用的，对吧？ 嗯、 那这个石墨烯和碳纳米管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碳纳米管可以看作是石墨烯卷曲起来，卷成一个管状或者一个棒状，就形成了碳纳米管。如果石墨烯一层层的平行的叠加起来，就是我们的石墨。 嗯， 如果把石墨烯卷成一个球状，就是我们所说的富勒烯球，也是一个诺贝尔奖的产品。 嗯，它是干什么用的？ 目前它的用处还没有被人们好好的开发出来，因为它的产量非常的低。 嗯，但是它获奖的原因是？ 是一个新材料。任何一个新材料，它目前的应用价值人们是无法知道的，但是它的只要有很新的性能，它的未来的应用是可以期待的。 嗯，所以我们这样想象一下，这个石墨烯它经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形象的转换，比如说可以卷成一个管，可以一层一层罗列，然后也可以怎么样的叠加，然后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对的。 所以它的这种可变性、可操作性其实也是非常强的。我看到咱们习主席去参观这个曼彻斯特的石墨烯研究所的这个期间啊，咱们华为也会和曼彻斯特的石墨烯研究所要签署一个这个合作协议啊。另外这华为总裁呢任正非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未来10到20年啊会爆发一场技术革命，就是什么革命呢？石墨烯时代颠覆硅时代。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这个石墨烯和硅相比优势到底在哪儿？ 所用的硅材料是我们目前所有电子产品的核心。 嗯， 美国有硅谷，就是因为硅材料是我们这个现代生活中的一种核心。硅材料的使用价值主要在于它是一种半导体材料，载流子在硅材料中的快速运转可以实现一些记忆功能。 嗯， 这个载流子在硅材料中的运转速度就会影响了出来一个参数，是我们大伙所熟悉的，就是这个芯片的频率。 嗯， 比如说我们的电脑的芯片是 2.4G 是3.几G，其实这个材料在越高的温度下它的频率就会越低，因为它会产生很多热。 嗯， 热呢就会导致它这个载流子的运转比较困难，越热越困难， 这就是它的一个 劣势。 嗯，怕热。 对，所以这个硅材料极限的频率是在液氮下，然后呢它能达到8.4个G，这是我们平时电脑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 它极限频率。 我们没有办法模拟一个液氮的环境，对吧？零下196度应该是。所以没有办法模拟这个环境。而且我看到说这个现在芯片有极限的宽度，硅的极限就是7纳米，已经接近的这个临界边界了。所以石墨烯跟它相比是不是 可以更低一些， 打破它这个极限？ 对，因为石墨烯中的载流子的运转速度非常快，电阻比较小。 嗯。 石墨烯的目前的，如果把它做成这个半导体器件的话，它的频率理论上可以达到300G，是硅材料的30多倍。 哦。 然后呢，IBM 的实验室已经实现了石墨烯晶体管的频率达到155G。你想想，这已经是液氮情况下的那个硅材料的20多倍。 是，刚才说了很多的数字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记清这个数字，但是我们至少得到了一个 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说和硅相比，这个石墨烯可以突破硅现在的这种 极限， 嗯，然后把它的这个应用领域会拓展的更宽。比如说，咱们华为就在畅想说，如果我们的手机用上了含有石墨烯的触摸屏啊、芯片呐、充电器呀、不仅能够让这个手机运行更灵敏，而且它这个重量和设计也能更加的轻薄啊、嗯。而且不光是华为对这个石墨烯虎视眈眈啊，那像三星啊、苹果啊，其实也早早的就在这个石墨烯领域展开了竞争，也是希望尽早的能推出和使用这个石墨烯材质的产品。而且这次咱们习主席专门去参观了这个研究所，我们知道这个曼彻斯特大学石墨烯研究所，首先它是发现石墨烯的这个地方，而且曼彻斯特也是一个老的工业城市。那英国呢，在这个工业革命当中，可能现在呢也是需要借助我们的力量，然后帮助他们把这个石墨烯的市场去打开。而且之前习主席也说，咱们国家这个石墨资源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先在这儿畅想一下吧，就是石墨烯未来如果哈它能够应用，能够广泛应用，在哪些领域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 我认为呢，是在各种电子领域。首先，它会取代硅材料。 嗯， 硅材料所使用的领域都是石墨烯可以试探的领域。另外呢，还有一些领域，金属领域，比如说我们提到石墨烯有比金属银都高的电导率，当然它的质量肯定比金属要轻。 嗯。 而且它导热性非常好，强度比金属首先要高很多。那我们可以想象它可以做什么呢？做电缆。 电缆、嗯、 对，我们现在国家比如说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发电，然后呢把它电传输到大城市，通过电缆其实损耗很大。 嗯， 如果要通过一个更轻导电性更好的材料，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损耗就会很少，电缆的成本就会很低、 嗯、 我们就不用去开发铜矿、铝矿破坏资源了。 哎，就用这种新材料可以代替。 对，用很轻，而且我们的导电线路也可以做得很小。 嗯。 也不用做那么大的铁架子了。 嗯。 因为它很轻了。 嗯，好，节省了空间是吧？ 对，节省了原料，然后降低了能耗。 OK， 这是一点啊，可以在我们的这种导电方面啊做的一个贡献。 还有呢，就是说在我们的各类电子器件中，因为它刚才提到它透明，它有导电。 嗯， 所以在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工具都会使用到触摸屏， 嗯， 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到石墨烯是一个很好的触摸屏原材料。 对，因为它硬度很高，对吧？ 对，很耐磨。 很耐磨。 导电性很好、 嗯。然后透光率又好。 对，它完全你就看不到它的存在。 就像没有膜一样是吧？没有这个屏幕一样。 对。 嗯，好，这是可以在我们的电子设备上，然后可以广泛的推广应用。 对，其实做一些机械材料也可以有很大应用，比如说它很轻，强度又很高，那我们可以想象它可以在太空和航空领域有很大的应用。比如说做飞机的一些壳体材料，机翼、 嗯、 对，又很强，不会折断，然后呢又很轻，这样的话节省能源，节省汽油。 嗯，我看到说还可以在燃料电池当中也可以应用。 对，它是做催化剂的一种很好的材料，因为它的超高的比表面积，它单位质量比表面积非常的高。 嗯。 这个比表面积高对催化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催化反应是需要一个很高的面积，它是需要在每这个活性催化剂的表面发生反应，这个面积越大，反应的点就越多。 嗯。 所以这个材料呢，本身导电，它在电化学催化领域就有很重要的应用了。 嗯。 尤其在燃料电池还有锂电池都得到应用。 嗯，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现有的这个电池其实都能更新换代， 对 吧？ 对， 提高很高的性能。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既分析了石墨烯它到底是什么，也说到了它因为它的发现有两位科学家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物理奖，而且呢也说到现在全球对它都非常的关注，它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具有很强的导电性，而且呢强度非常高，硬度非常高，导热率也非常高，透光率也非常高，这么多的优势是足以让我们对它是特别的宠爱有加。但是我们说在未来这个新材料要想大量的应用，就石墨烯而言，它可能还存在哪些的 问题，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未来的发展前景又如何，又该如何看待习主席这次去曼彻斯特大学的这个石墨烯研究所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接着和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水江兰教授再来探讨接下来的话题。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幺零零点六，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随着习近平主席此次访英行程的公布，石墨烯这一新鲜名词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英国的四天行程中，习主席将参观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所。石墨烯作为一种新材料，为何如此抢眼？又可能在哪些领域大展风采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石墨烯能否引发技术革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石墨烯能否引发技术革命。就在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参观了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院。我们呢今天也是根据这个新闻啊，一起和大家科普一下石墨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材料，为什么它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水江兰水教授。刚才呢，水老师给我们这个科普了一下哈，石墨烯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层碳原子啊。然后呢，它的性能是什么呢？优势在哪儿呢？其实它有很多个之最，比如说它有最强的导电性，那最硬的强度，还有最高的导热率，以及很高的这种透光率啊，这是它的优势。它呢是最早在石墨当中，是两位科学家通过这个透明胶带纸一层一层粘石墨，然后粘出来的这么一个物质，发现了它的特性，并且因为这个发现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它作为一种新材料，有这么好的一些优势，将来呢也可能在很多领域广泛应用。但是现在我们要把目光放到目前哈，就是目前既然这个石墨烯有这么多的优点，那为什么它还没有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水老师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石墨烯的发现其实历史并不长，任何一个新材料的从发现到研究到应用都需要一个过程。虽然石墨烯现在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但是我们为什么会重视它呢？因为我们非常看好它，它有这些基础性能，它的应用是迟早的事。现在不能够大规模的应用，是因为它的高品质的石墨烯大规模生产还有困难。 哎，首先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什么叫做高品质的石墨烯？ 就是大片的、缺陷少的石墨烯。 那目前我们生产它的时候，容易在哪些环节带来缺陷？ 容易在石墨烯片上导致很多缺陷。就是比如说碳原子被丢掉一些，或者掺入了一些别的其他元素原子，导致了这个石墨烯片不纯净。 您刚才也提到大批量生产有困难，我们说我们现在生产石墨烯不可能像那两位发现者一样拿着透明胶带一层一层往下粘， 对吧？那个太费时费力，效率太低了。那我们想要通过什么方式得到它？ 很多科学家专门的研究如何大规模生产石墨烯，有各式各样的办法。目前实验室常用的呢，就是一种氧化法，就是先把石墨进行高度的氧化，然后给它下接很多官能团，然后在水中给它煮开， 把它扩散开， 嗯， 然后呢再通过还原的办法得到这些一层一层的石墨烯。但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石墨烯往往缺陷较多，因为你中途已经把它破坏过一次， 嗯， 有些 破坏重组了是吧？ 对， 嗯， 有科学家是通过用简单的厨房的用品，就比如说我们把水果打碎 做果汁是吧？ 对，那个搅拌机， 嗯， 他们就用这种方法，然后加一些表面活性剂作为一种辅助材料，用搅拌机在高速的旋转搅拌下，能把石墨烯从石墨片上一层层给它剥下来， 嗯， 用机械的方法，这样得到的石墨烯片会相对结构好一些。也有科学家用球磨的方法，用高能，只要你加一个高能量，把石墨烯从那个石墨片上剥下来就行。 嗯， 方法有多种多样，但是哪种方法能够最终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在尽量少破坏石墨烯的结构情况，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 嗯， 目前，欧洲国家在基础研究上做的比较好，但是在生产方面，我们国家还是比较领先的。因为我们一是我们有很多石墨矿，二是我们国家在石墨烯的研究上跟的比较 紧， 嗯，没有被落下，不像以前我们国家在很多研究都是跟在别人后面，现在我们可以跟人齐头并进。 哎，这也就是进一步证明了，虽然现在石墨烯还没有被广泛的应用，但是大家已经看到它可能的未来的前景，那我们国家也是马上紧跟这一步哈。那习主席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关注，专门去参观了他们的研究院，也是希望有我们这么好的资源，然后跟这个英国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强强联合啊，然后在有一天如果它真的能够带来技术革命的时候，我们至少是这第一梯队的，对吧？ 对的，对的，我们就不会被人甩在后面了。 嗯，哎，刚才说到的这种大规模的获得高品质的石墨烯，可能目前看来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困难。 嗯， 但是这种高品质，比如说如果有瑕疵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一些功效，是不是？比如它的导电率啊，包括它的这种强度，都会受或多或少受影响。 是的，因为石墨烯的强度、电导都基于它这个碳原子的按照一定规则形状组合起来。 嗯， 如果你把其中的一个碳原子取掉，就相当于你把衣服上的某根线给它剪断。 嗯， 在剪了很多段的头，你这个衣服的强度就会减弱。 嗯，所以这是它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要得到高品质的才能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用。 对 对，我们也看到啊，因为石墨烯而获得这诺贝尔奖的这个诺沃肖洛夫，也就是今天给咱们习主席做讲解的啊这位教授，他在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石墨烯的未来。他呢认为石墨烯作为一种材料，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至少有前途的这种光明的前途，我们就可以为之去努力。所以在这儿我也想最后再跟水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也说到任何一个新材料从发现到研究到大量应用都是需要时间的，那从历史的角度证明这个新材料到底对人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拿硅举例吧。 对，就拿硅，石墨烯和硅有非常好的对比性。 嗯， 硅材料是在上个世纪中叶半导体产业兴起的时候作为一种基础材料出现的。 嗯， 由此引发了半导体的革命。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各种电子产品、电脑、电视机都要用到这些芯片，芯片就是要用到硅。美国有硅谷，有英特尔，就是基于这个材料而建立的。嗯，很多研究所也基于这个材料而建立的， 全世界知名。 对，我们的生活就是因为这个材料而改变了。 嗯， 所以呢这个材料在几十年时间里改变了全球的生活，那我们可以相信石墨烯有这么多优异的性能，也有这个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十年改变我们的生活。 嗯， 因此我们国家领导人包括华为的这个人种， 嗯， 非常重视这些东西，希望在下一次产业革命来临之前我们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 对，当时硅在这个材料被发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年代这个电脑这个特别大部头， 对，用晶体管作为计算，一个房间存储的晶体管只能相当于现在一个非常低能的计算器的功能。但是后来有了硅的集成电路，然后 这么大一个房间的功能集成到一个很小的芯片上， 嗯， 而且这个芯片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就是原来它占地儿又大，然后计算能力还差，而且只能应用在一些高端领域，比如航天计算呀， 军事 啊，对吧？ 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谁能想象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这个 每个人都用， 对，每个人都手捧一个笔记本电脑，都手拿一个手机。 这也是为什么石墨烯要大规模生产。如果它不能大规模生产，即使它有优异的性能，它也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太多。 嗯，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十年我们没有想到硅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到这种程度。 对的， 也就意味着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推算未来石墨烯这种新材料，或者是以后我们发现的各种各样的 新材料 到底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可能都得把答案交给未来。但至少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光明的前途。 对，这就是光明，前途是光明的。 对，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跟水教授一起来了解了一下关于这个新材料石墨烯的话题。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新材料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还有阻燃耐高温等领域都存在优势，所以呢也被我们所看好。那目前我国新材料的市场缺口很大，整体自给率呢是在56%左右，其他呢全部依赖进口。那其中新领域化工新材料自给率呢是52%，工程塑料和特种橡胶自给率呢只是35%和30%。那未来我国的石墨烯的发展也将在太阳能啊、环保啊、军工制造等各行业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拭目以待。谢谢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嗯，谢谢大家，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大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 我们在东北采访期间，请多方了解和查阅各地党史资料，起码搞清楚了一个问题：刘宇辉寄出棉衣和棉鞋时，刘奎文已经被捕，他是穿着单薄的衣服在监狱里度过那个寒冬的。刘奎文被放出来的时候，身体已多处冻伤，双脚溃烂的不敢落地，是被狱警抬着扔出来的。他无法行走，艰难地爬到了附近一个老乡的家中。等刘奎文在这个老乡的家里养好了伤，与党组织也彻底失去了联系。为了生存和寻找党组织，刘奎文到了梨树镇煤矿下井挖煤。他的身体还很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矿主见刘奎文这个样子，就不想留他。工头说，这年月工人越来越难找，多一个喘气儿的 总比找不到人好啊。一句话提醒了矿主，好，给他加点饲料，养好身体，好给咱们拉犁。1946年3月的一天，一位名叫刘明华的中年人几经周折找到了刘宇辉。他从行囊中拿出一件棉衣和两双棉鞋，声音低沉的对刘宇辉说，这是刘奎文同事的遗物。刘宇辉当时就怔住了，他一下子把棉衣抱在怀里喊了声弟弟，泣不成声。这棉衣和棉鞋是刘宇辉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刘宇辉抚摸着棉衣，就像抚摸着弟弟一样。令他心痛的是，弟弟竟没能来得及穿上。那个冬天，他经受了怎样的寒冷？当年刘宇辉寄出的包裹，在刘奎文被捕几天后才到，刘明华替他收下。